好，我山龙王， 进来。 程贤弟，要提防，老子手下人马强，你我只为接黄冈，何必与他动刀枪？动刀枪啊！嘿！ 尤大哥，你错讲，妖精原来听端详，当年我父为大将，奔杨林，杀死在战场，十数年来江湖闯，报仇只是挂心肠，今日会着杨林面，要还罢了老子。大开堂， 贤弟，杨林老儿为那则杨狂被办了16万龙一岗，你我弟兄趁此机会将他接下，待遇济源，招兵买马，积草屯粮，岂不逍遥爽快？依我看来，黄冈势大，你报仇是小啊。 报仇的是大，黄冈是小啊。 黄冈是大， 报仇的是大， 黄冈是大， 报仇的是大。 我说，二位瓢把子，要劫黄冈就得杀死杨林，杀死杨林才能劫夺黄冈。这叫这头不着那头着，两头一着才对手。只要程燕把大斧子一抡，杨林活不了，黄冈也跑不了。 还是朱能儿说得爽快呀！此番到了长野林，咱的大斧一抡，连黄冈带杨林是都给他们报了怨儿啊！ 没错 啊， 好！既然如此，长野林去哪？ 长野林去哪？ 快 想他 劫夺黄冈， 你叫什么名字？ 儿且天亮， 加油！ 一成一优，二英豪，咬金准打性子镖。哦，一十六万龙一杆，全当响耳吊海鳌。 你叫成他妖精？ 呸！什么成大有金子，吃老子三斧子！ 哎呀，那个人，哎呀， 这一瓢啊！ 你穷寇莫追，黄冈到手，我们速办后事要紧呢。 哎，好汉做事，好汉承担。还有什么后事啊？ 程爷，您不知道，当年我们刘爷大个儿仙庄曾经金盆洗手，盛言不再作案，如今劫了黄冈，公差缉捕，那还不在话下。倘被陆林闻之，怎么对得起总瓢把子单雄信呢？ 这个、 哪有这些个啰嗦呀？ 然而不要多口，皇家自有安排。阿成贤弟， 大哥， 你我弟兄回得庄去，贤弟藏在夹层之内，千万不可吃头露面。 那不是把我给憋坏了？ 为了你报复仇，忍耐一时。 怎么着？为我报复仇？好，您就往下说。 好，朱能儿过来。回得庄去，速备丧事一棚，命河庄上下聚川忠孝，每日三到念经，就是老夫人今日身亡。 慢着，你怎么咒老太太？我可不答应。 为了贤弟报仇是必须日程啊。 怎么着又为我报仇？得了，一咒十年望，愿老太太您越活越硬。 好，贤弟小心令人钦佩中了。哎 呦， 速去备办胡延龙。 回来。

向水前，斩山岗，

受赞扬，我等身为奴隶，理当斩山岗，举义旗，救我百姓，反朝堂。臣有二位贤弟，得来龙衣相迎，正好招兵买马，聚草屯粮。请二哥能屈能伸，智勇双全，战士埋藏虎口，狱中取食，如今撕毁皮票，独自承担，唯有差错还则罢了。若有好歹，是叫他一人落网，还是我等患难同当？ 患难同当。 好，今日就在贾家楼上歃血为誓，做一个金兰大会。 好，既在贾家楼结拜生死之盟，可是这么着，咱们是有身人攻打天竺景阳飞，有一个算一个，谁要是一拨了脑袋，他就不告朋友。 对对对，咱们是一二三四五，金木水火土，谁也不能够含糊。 韩罗臣虽在北平王府，情愿一切努力生死同盟。 对，我们哥俩虽然身在公衙，跟秦二哥穿的可是连裆裤，巴不能够有这么一天。 那就不用表白了， 我跟叔宝一起相交，赴汤蹈火，万死不辞啊！ 我们希望一切生死同盟。 就在贾家楼结为生死之盟，相安成 了。 今日得罪平生王，金兰同起心民相，张王李赵不必讲， 如手如足一个娘， 相当心明亮，我不自寒 一路相。 我们喝些酒，拜了把兄弟了，有什么话自管的说呀？ 快快讲来！二爷呀，今有靠山王杨林二次亲压黄冈，一再成败大意，李臣县十分惊慌，即此寻找二爷上堂问话。 啊！那杨林某儿他哪去了啊？ 东北英雄。我想杨林此来必然重换冀州府大小官员追问这黄冈之事，倘若搜捕成功，我等俱无准备，如何是好呢？是 待我单身取回那杨林，好歹遮瞒一时便了。要得行啊，我知晓，别说心中一大妖。 要不要啊？我们到哪里到衙门里支应支应去。 此去必须准备，就盼侯贤弟跟踪叔宝传递消息快去。 司令， 大家都变床上记忆。 你打过，